你。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2018北京第12届亚太口琴节近日在北京昌平区九华山庄开幕，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口琴活动之一。今年的口琴节是第一次在北京举办，本次艺术节活动丰富多彩，主办方将安排2场中小学生专场口琴音乐会，还有1场海峡两岸交流，1场亚太交流，1场名家演奏等，一共7场口琴音乐会。接下来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由央华戏剧制作，周涛、孙强联袂主演的话剧《情书》将于本月16号到19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这部由俄罗斯国宝级导演尤里·叶列明执导的作品，也是央视前主持人周涛的话剧舞台处女作。剧中包含了恢复高考、改革开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等40多年来中国的大事件，展现了宏大的时代变迁中中国人生活中的温暖与爱。本月17号、18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国家儿童戏剧季。这部剧特别运用了多元化的视觉元素和图像构成，好听的歌曲和器乐声光效果等，共同呈现一部好看易懂的西游故事。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儿童剧《原始一家人》由意大利即兴喜剧传人杰夫比担任舞台表演指导，给予表演更为丰富夸张即兴的肢体动作。本月17号到19号，原始一家人即将在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上亮相。接下来再来关注一场特别的艺术节。由中间剧场策划发起主办的科技艺术节将从本月的31号开幕，持续到10月底。中间剧场节目总监满鼎介绍说，本届科技艺术节一共邀请了6部国内外剧目。 这次科技艺术节的6部作品有3部是全新制作的，有3部是邀约的，所以在这个比例上面来说，我们有很多的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其中3部制作的作品的话，使用了非常著名的剧本，他们和这个话题非常的有关联，无论是在舞台上如何合理的使用技术，还是说技术对于人类社会变革的一些讨论，都是我们在3个国家英国、德国和爱尔兰搜寻来的作品，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来自英国当代著名剧作家卡罗尔·丘吉尔的作品《好几个》将作为艺术节的开幕大戏，于本月31号在中间剧场首演。除了看剧之外，艺术节还将基因检测融入到了观演过程中。 其实本身他们产品是基于科技的基础去做的，但它同时有一定的趣味性。他们赞助了我们400套基因检测产品，我们就每场划出了一个区域，购买这个区域的观众是无法选座位的，会提前收到这个检测产品，然后你把它寄回去，你就会收到一份检测报告。我们会在这一系列的报告中挑选大家某一个共同的特质，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座椅上面贴上，这排人可能都容易得高血压这样子，然后就会不容易晒黑。其实这样坐在一起的话，你除了一起看了这个戏之外，你们还有某种基因上的共同的点，我是觉得这样大家其实结束就可以一起聊聊天。 据了解，这是由中间剧场策划主办的第一届科技艺术节，本届艺术节将持续演出到10月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京市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天气，主要降水时段在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外出请带上雨具，降雨的时段呢，出行请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预计明天早高峰时段会受到降雨的影响，请您合理的安排出行。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是24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特约播出。8月9号到11号，专为中国儿童打造的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将惊喜亮相保利剧院，精于创意携手保利演出，同国内外一流科学与艺术团队一起，将奇妙的科学实验搬上戏剧舞台，陪伴大朋友小伙伴一起进入奇幻且有趣儿的科学世界，点燃观众对科学的兴趣火花，在不知不觉中变身小小科学家。订票详情大麦网查询能量密室。 好的，我们的演艺江湖首先来关注一条资讯，2018年度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艺术大会即将举办。今天下午2018年度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艺术大会在中国儿艺召开新闻发布会，本次艺术大会以构想未来为主题，将于8月18号到8月24号举行，将有覆盖5大洲10个国家的17台剧目进行50多场的展演，除了演出还有艺术交流、中外儿童戏剧工作坊及圆桌会议、儿童戏剧主题夏令营等一系列艺术活动，欢迎您到时关注。 演艺江湖由话剧《北新桥的海眼》特约播出，8月15号到8月26号，话剧《北新桥的海眼》将在鼓楼西剧场与观众见面。该剧入选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由张默导演并主演。同时联袂影视男演员李东林，二人携手为您讲述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传说，制造一场跟北新桥锁龙井有关的奇妙偶遇。购票查询大麦网。 不拒绝天马行空的创作，不排斥别具一格的表达，不限制自我精神的塑造，金刺猬一个可以尽情释放的舞台。第17届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正在北京举办，本届戏剧节都有哪些看点，又有哪些优秀作品进行展演，敬请关注今晚的演艺群英会。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晚上好，我是静乔。 今天晚上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充满着青春活力和充满着各种奇思妙想的大学生戏剧节——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啊。而且已经是10几届了。那我马上把我们的这个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请出来。首先欢迎一下北京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国际戏剧评论家协会中国分会监事长杨千武老师，欢迎您，杨老师。 你好，你好， 欢迎您，杨老师。还要欢迎一下这个今天晚上啊，杨老师带来的两位应该是优秀的参赛作品的主创人员，对吧？ 对。 首先欢迎一下重庆邮电大学仪通学院的连千玉，欢迎您，千玉。 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两位主持人，你们好。我是重庆邮电大学仪通学院大学生话剧团的团长连千玉。 哎，欢迎。 欢迎。 还有呢，来自中国戏剧学院2016级文学专业研究生，这部也是来参演的话剧《画狐》的编剧于思涵，欢迎。 哎，欢迎。 嗨， 嗨， 有一点点紧张。 你好，你好，思涵。 对，思涵刚刚那个在那个等着的时候说，哎，这就是我们每天在车里听到的广播吗？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这三位啊非常有意思。那个这个思你看啊，连叫杨千武老师啊，杨千武、连千玉、于 思涵， 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 都连起来了。 对，就像咱们这个大学生戏剧节一样啊，每年都会给这些大学生们提供一些非常大的一些平台。这样吧，咱先请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年的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盛况啊？ 啊，差不多吧。每年都是这个时候，都是在一个火热的夏天，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带着一些奇思妙想，带着自己的青春激情和理想，来到北京参加这个，在这个平台上，展示自己的才华和青春。今年的这个作品呢，跟去年我觉得也差不多啊，水平呢好像从整个那个表演的水平上在逐步的在提升，逐步的提升，就是从表演上在舞台呈现上有所提升。今年有特色就是有两个中国戏曲学院的两个戏曲被入选，而是因为他们不错。那我们一般的原则是不给一个学校给两个作品啊，因为他们是戏曲，一个是昆曲，古老的昆曲，一个是只能叫戏曲，不好说它是什么 京剧， 京剧，但是实际上它也有各种各样的那个 其他的戏曲元素在， 对，实验性。 是思涵的画壶吗？ 那个思涵是画壶，其实他们都有一定的实验性，实验性，因为是戏曲艺术，是古老的传统艺术，是传统的戏曲正在焕发新生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还是让他们两个剧目都来参加了。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亮点。 所以那个刚才杨老师说的这两个作品当中有一个就是思涵你编剧的，对吗？ 对， 就是画壶。 画壶， 你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画壶它是用的一种什么样子的表演形式？刚才杨老师说里边有京剧，还有什么样子的戏曲形式吗？ 那个有京剧，还有其他一些戏曲形式，是我们学校另外一个 作 品，是陈显窥梦，他也应该是最近要演出。然后画壶的话，它是采用的是小剧场昆剧的这样的演出的形式。 你是那个就是昆曲的那个做就是昆剧的这个表现的啊？ 对对对，哎， 对，其实杨老师，尤其是看到年轻人能够把这个戏曲作品编出来，是不是特别开心啊？ 写出来都很不容易。我觉得现在能够去回头写昆曲剧本的，都是才俊，都是应该是既有才华又下了很多功夫的人。首先那个曲牌都很对很多人来说很陌生的，加上要写出戏来，并且今天的观众对戏剧性的要求更高了，还不像传统的观众吧，他就听的。可以听戏就满足了。今天的观众还光听还真不行。他还要求，因为今天这个社会，各种流行艺术，特别是影视艺术，各种讲故事的叙事艺术，非常的丰富，超级发达，人都见多识广。 对， 你如果你的那个剧情没有意思，不是说要你多么复杂，你得有点意思吧？不行。 对， 你视觉上太陈旧，他也觉得没意思，对吧？对吧？你曲牌不好听呢，那也不行啊。所以他要求很高啊，他视听各方面全方位的要求，所以能够写今天的昆曲剧本的，那都是很不简单的人。何况年轻人。在全国这么说吧。在全国就是那个昆曲编剧，就是老一辈的就找不出几个了，就是能写好昆曲的都不多，何况年轻人，我在说实话。 哇，乔儿有没有 这么厉害？ 对不对？有没有感觉我们今天好像请到一位大神来到？ 对呀、说不定今后就是这个中国的昆曲编剧当中，这思涵就是 这个大拿， 很厉害。 当然，我们说那个思涵，跟我们说一说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昆曲，然后并且开始写作创作的啊？ 就是那个，其实我是那个高中就是普高上来，然后一开始其实也是等于是接触戏曲，因为我的学校是中国戏曲学院。 嗯， 但是其实我最早的是当时也都准备艺考，然后有考一些像，比如说也有考一些别的艺术院校。 嗯， 然后后来我是有一次就是等于是无意之中，然后就是那个午休的时候就翻到中国戏曲学院这个学校的考题，然后这个应该其实是算第一次接触戏曲，因为当时他考的是那个传奇桃花扇，然后我当时就很喜欢他里面的那个古典的唱词，然后所以就是报考了戏曲学院，然后开始，然后其实实际上是正儿八经的就是好好的开始接触戏曲应该是从大学本科到现在，现在我是研究生，马上开学是三年级，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接触应该是算七年左右，就是他其实还不是从小就接触戏曲的那个。 你看，这是因为这个一则传奇，然后就选择了一个专业，甚至是将来要从事的一个创作方向的啊，这样一位姑娘， 比较巧。 也比较巧啊， 还非常谦虚。 对， 谈起来之后都特别的羞涩。但是可能如果让他聊一聊这个剧的话，而且肯定是特别天马行空。刚刚聊了一下画壶，我说哎，是不是跟画皮有点像？稍微有一点点像。 对，就是。那是要聊一下 啊，对，跟我说一说， 灵感还是跟《聊斋》还是有关系的。 对，就是其实 灵感创作灵感。 对，其实一开始我们是想做的就是《聊斋》里的画皮。我们是因为之前有过那个舞剧，然后还有各种的表演形式都有演过画皮，包括那个电影也很火。然后我们是想做一个戏曲版的，因为我们觉得其实戏曲的那个歌舞性和它一些虚拟性，其实表演起来还是会给另。是会呈现出另外一种感觉，然后之前我们就是想做一个戏曲版的画皮，然后结果我就写剧本，然后写着写着发现就感觉就开始自己有一些创新，就开脑洞了。然后这个剧目里面其实我是设置了两组人物，一组人物就是那个王道士，然后他其实就是原来聊斋里面的那个王生，因为原来那个画皮里面写的是王生遇到一个书吏，然后两个人就是欢好，后来发现那个书吏是画皮皮是其实是一个鬼魅变的，然后那个道士请来就是原来王生请来的道士，然后那个鬼怪发现之后就把王生的心给挖了出来，然后他其实原来蒲松龄的原著是想就是告诫世人不要就是仅重视皮相之美，然后后来我写着写着，然后后来就发现就把这个王道士就原来的王生在我的剧里就成了一个道士，然后我是写他大概是距离原著是30年之后，就是王生 投胎了 就是他醒来之后，他觉得这个鬼狐都是很可怕很残暴无情的，然后他就从一个道士就从一个书生变成了一个道士，然后但是就是在此之后又有一组人物，就是我们的主角，他叫主鹤生，然后他的名字就来源于焚琴主鹤这么一个，然后他是他是等于是他是一个画痴，他就一心就想寻觅鬼狐，就是想描鬼画狐，然后他就找来了这个道士，然后因为他听说道士30年前曾经遇见过这个鬼怪，然后这个时候就脑洞大开，就是一个玛丽苏的剧，然后就是原著里面那个一开始跟王生好的那个狐女，然后她的一个侄女，然后就来帮她报仇，然后就等于两组书生都曾面临着同样的处境，就是发现心上人是鬼狐变的，但是他们两个做的选择就是完全不一样，等于其实四个人这样就是就一直都在纠缠在其中。 同样的 脑洞开了啊！ 就发现这90后真的是很厉害，古典的东西拿来编一编，真的很现代。 对，进行了很多的创新啊。那当然，我们今天现场还坐着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就是来自于我们重庆邮电大学仪通学院的。当然，首先要说一下他的专业，就非常让人吃惊。来，那个姑娘，你是学什么的啊？ 我是学。物联网工程的 物联网 理工女 物联网 属于计算机系， 对，我们叫就是万物互联嘛啊，将来的那个物联网那你这个你是一个理工女对吧， 对， 然后怎么就成了一个话剧团团长啊？ 就是 你们团有多少人？介绍一下你们团啊。 我们团现在其实是有将近100人。 哦， 对， 哇，这是个大团 的，大的编制啊！ 哎，杨，对对，那个杨老师，这是算是个大编制的团。 对对对，如果话剧团的话，那就是个大编制。 对，哦、就是从大一到大四，然后也有很多大三大就是已经大四毕业的学长学姐，他们依然就是会经常回校来看看我们，看看话剧团。 哦、 对， 哇、哦， 多有魅力啊！ 真的是哈、啊， 一个很有凝聚力的团体。 哎，你们这个团就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有多少年历史了？ 是2014年成立的， 这是很年轻的一个团队， 而且是迅速扩张 啊！ 对对对，就是，我们叫我们这部剧嘛，《话团的心跳》这部剧就是在我们就是4周年成立的时候，然后琴姐就是我们的申请老师，然后她就觉得，哎，这部剧是时候。该去排练，其实他早就已经就是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去怎么构思这个作品，然后就觉得该排了，是时候该排了，然后就想告诉我们现在在校的以及已经毕业的学姐学长们，就是在你的青春路上以及成长的路上，不要忘记自己的梦想，不要忘记自己的心跳，还有就是告诉所有的人去回忆自己的青春。对， 所以这是一部充满着青春气息的那个这样一部话剧是吧？刚才你说的这个琴姐是你们的编剧导演， 对，是我们的编剧加导演。 哦，他是你们的老师， 是一个对，是我们的老师，是一个超级年轻又漂亮的美女老师。 哦，哎，杨老师，你这就不对了，为什么不叫他？哎，开玩笑， 因为他们的剧现在正在演出。 哦，正在演出当中，在哪里啊？正在 九剧场的行动剧场。 哦，九剧场行动剧场叫什么名字？叫。 话剧团的心跳， 哦、 而且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是7点半的时候还有一场。 哦，那我们的话胡呢？是， 我们已经演完了。 你们已经演完了是吧？哦，好，那个给我们这个好好介绍一下，等你们下一次第二轮演出的时候啊，我们的让大家再去看你们的这个演出。那我们说一说这个，就是千玉这边，就是你们这个团队创作的这样一部话剧啊，就是。就有100多个人这样一个大团队，那说明你们学校的同学其实对于话剧这一块是非常非常热爱的，对吧？ 对，其实就是拿我个人来讲吧，就是以小见大的这种感觉，就是我加入话剧团当初就是对这个对这里的一个爱好，就是就自己就喜欢表演，所以就是当时了解到原来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大学生话剧团，那我肯定要报呀，然后我就来了，然后来了以后就发现有两个特别专业的老，我们有两位老师，然后是正好一个男老师一个女老师，两个人一刚一柔搭配的特别好，就特别喜欢两个老师，就觉得在这里我学到的不仅仅是专业的知识，而且还收获了一堆特别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玩的也特别好，就是大家的心都向着一处，然后就有那种感人的友谊。 你们这两位老师是专业表演老师，还是说兼职也教电子啊什么物理化学？ 是吧？他们是专业的戏剧表演老师，然后我虽然说我们不是专业的，但是我们接受的教育是专业的。 那你们有这个专业吗？你们学校？ 我们学校没有戏剧表演专业，但是我们每天就是我们这个团体嘛，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这两位老师都会给我们上课，我们学到的是专业的。 那我很好奇，一个理工类的学院，他们叫重庆邮电大学一中学院，一个理工类的学院，为什么会就专门去聘请的两位吗？ 专业老师 就是我们学校的理念就是要求就是每一能培养每一位学生的标准就是完满，我们有一个完满板块，就是说要求学生多方面发展，我们很重视，就是我们学校很重视艺术啊，还有就是公益，就是公益活动啊，还有体育啊，就是要求每一个学生都从各个方面发展。 人文素质教育， 真的，杨老师听到以后有没有觉得特别感动？ 不简单，说明你们那个学院是一个很棒的现代化的学院，并且老师、校长啊，定位啊，都很有追求。因为我觉得人的最重要的素质，基础素质应该是人文素质。 嗯， 不管你有多少的技术，如果你没有基本的人文素质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工具。 嗯， 你可能就不知道生活是咋回事儿。 对对， 你可能就知道埋头 做那些技术的事情， 嗯， 对人的生活，对人的精神，都是不健康的。 对。 所以，如果一旦有了这种人文素质，人的精神面貌，人的心胸，人的精神状态，那就完全不一样。 而且他 人格都健康了。 对，而且他创造出来的东西， 对， 也是会在技术当中加大 激发他的创造性。 对，技术当中加大的艺术感。 对，爱因斯坦的小提琴知道吗？拉的可以去做乐团的。 哦， 爱因斯坦如果失业了没事了，大街上拉小提琴能挣到钱的。 哦， 水平相当超级高，就这样的科学家都那样的，他们那个素质非常好，艺术素质非常好。 对。所以你看人家这个重庆邮电大学 相对论 哦，你看人家重庆邮电大学的这个仪通学院，人家就是一个理工类的学院，专门雇了两位学艺术的老师， 请了两位 老师专门来教大家。这个来表，就是其实就是丰富你们 的 业余生活， 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就是不要，就是我想的就是每天都有课嘛，你上完课以后，你说你晚上那个时间干嘛？不就在寝室里打游戏嘛？你既然有了这样的团队，你找到自己的归属感以后，你就不会再在寝室里宅着了，你会去那里去。能学到东西，还能跟大家一起玩。 对，而且最重要是青春的时候有一帮跟自己有同样梦想的朋友，这在多少年之后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而且关键人家玩着玩着，你看玩出了这样一部这个叫话剧团的心跳，他好像写的也是跟话剧团的故事。 对，就是写的我们的故事，然后正好可以映照出来一些，就是让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很有共鸣感的一部话剧。就是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青春，可以就是希望可以通过我们这部剧，然后大家能够把这部剧能把你带到你自己的世界里，然后 一起心跳， 对，大家一起心跳，你能回忆到自己的青春，然后你能想到自己的之前的事情，对，然后让自己的心一直在跳。 哎，不错，杨老师，你每年都参加这个大学生戏剧节，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参加也越来越年轻啊？ 本来如果不参加的话肯定不一样，因为年年参加大戏节，跟他们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真的是会觉得自己会自我感觉会觉得年轻的，可能是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对人的那种青春的影响， 包括看到他们年轻的对于艺术的那种这个朝气和灵感啊， 对，跟他们经常交流也不一样。 好，真是不错。哎，今年有大概多少学校多少部作品入围？ 今年 有统计吧？ 入围的本来有15部，一共有一个，有加上一个是16部，好像有一个剧目有问题，就是阴差阳错吧，各种因素没来，最后只有14部的那个演出，就是14部的演出， 对， 就是来争那个金刺猬奖的， 最高奖项。 对，其实那个报名的那好多好多，各个学校，大家我们的十几个人看那个试盘，看视频，看剧本，都看得眼晕，不容易选出这些来，这些来只是来展演，到北京来展示的，其实参与的很多很多。 看这个统计，就是报名的有89部，那现在北京展演的有14部这样的优秀剧目， 并且都是大戏。还不是小戏， 现在已经展演了。 大戏节不接受那个小品这些东西。 都是一个多小时的这种话剧。 对， 都是一个怎么说呢？叫完整的作品。 对，90分钟左右的完整的。至少是。 现在已经有多少部就是已经展演完成了？ 现在刚从3号才开始。 3号 开始。 画壶已经结束了。 那个你们传媒大学的安迪戈里。还有那个一个内蒙来的根在草原，还有那个天津体育大学的有一个43次日落，根据那个小王子改编的，根据小王子的那个43次日落来灵感的， 好， 来改编的一个话剧。 好，那这样我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了解更多大学生们创作的这个戏剧啊，精彩的还在后头啊。好，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儿子爱幻想，侄子总捣蛋，当危机来临，原始一家人齐心协力化险为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原始一家人，8月17至19日爆笑来袭，订票6655000。

他自身那个空间里头都有四五个剧场，还有他在离他的空间不远的地方也还有他的剧场，九剧场等于是在整个朝阳区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剧场，所以他的剧场就足够了，足够了，同时举办一个搭建一个大的平台，展演全够，空间全部够，并且这个是惠民的，是不需要购票的，不需要购的。我们从去年开始，是从去年前年开始的，好像就不购票了。原来我们是低票价，原来这个节我们从2001年开始，都有一种低票价的习惯。最开始是5块钱，我记得10块钱，后来 还涨了个价， 后来发展到10块钱，发展到10块钱，15块钱好像，最高吧，但是好像从前年开始，去年前年开始。就是说因为政府扶持政府资助的，完全惠民吧，给社区老百姓，给普通爱好戏剧的观众都可以去参与，都可以去领票取票，但是他要有或者有组织的去，或者有个人的话也提前预定， 对，你要去抢这个票也不可能， 还要抢对对对 对对对对， 因为毕竟还是人太多嘛，有限， 是 票还是有限的。 怎么样，那个乔，你对这几部作品是不是对他们大学生的作品有没有充满着期待的感觉？ 我特别想去看看，因为我们在大学的时候都会去看自己同学们在小剧场里表演的，就是同学们演的话剧，那个时候呢你就会感觉跟他们特别的近，因为他们年龄也跟你差不多，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稚嫩，但是呢就是大家都属于同一个阶段的，所以呢聊起来呢也好像觉得自己也特别懂一样，就那个时候你会让你觉得自己对话剧有认同感，话剧认同了你，就那个感觉会很奇妙， 就那种年轻的气息是相投的。 对， 你们学校是开幕戏，古希腊悲剧安迪戈尼演得非常好的，导演的各种处理都很当代的，都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新的处理手段处理方法，演的那个古希腊悲剧就是你们传媒大学的， 传媒大学小白杨剧团， 就是，对， 哇塞，很可惜已经结束了哈，明年去看， 对，我们得好好到时候好好的关注一下，就是你看人家这个重庆邮电大学的这个人家就是以前毕了业的同学还经常会去关注一下啊， 对， 这个话剧团，哎，特别我想问一下，你比如说你们从重庆过来，你们那个舞台还要特别搭建吗？ 说起来这个我真的是，就是。从2014年建团到现在，可以说是我们每年好像都会申请这个金刺猬大戏节，就是大家都很重视这件事情，就是觉得在这边再弄道具的话就会有一定的纰漏，就是怕出问题，然后我们采取的方式就是我们现场的那个搭建的风格就是有点偏后现代，就是那种都是钢筋的那种感觉，对，那个道具有点重，然后我们是租了物流车然后从重庆运过来的， 都是在重庆定制好然后从重庆运过来， 因为我们学这是又要靠学校，我们学校有专业的舞台设计老师，对，这次也跟着一起过来，因为怕道具出问题。 你们不是个理工类学校吗？为什么还有舞美设计？ 因为我们有艺术中心呀。 这个舞美设计这些老师也是专职的老师， 对，也是，就是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就是艺术中心里面就请了各式各样的老师来教我们， 看来他们的文化生活很丰富的。 真的，我觉得你要早点来，我估计你们学校今年报名的人数能不少，可以招生吧，人家啊。然后呢？ 就是全部都运过来的，然后我就是那个装车的姑娘，就是跟着装车的姑娘。 亲自装车呀？ 对，因为他们去常州了嘛，就是那个青春公社是吧？对，然后他们去常州学习，然后因为我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弄完，然后我是那个负责道具的，然后就留在了重庆。然后是我和那个舞台设计老师一起弄的这个装车工作。 装了几个车？ 一个车4米大的车，基本上满了。 从重庆拉着舞台， 对， 这简直就是一个巡演的节奏啊！就拉到了这里来， 走几天？ 走几天？ 他们物流车好像是走了3天来的。 来了、 哦。我觉得他们好讲究啊。 而且 杨老师也说，一听好讲究。 哎，杨老师听到这些参赛的学子们对你们的活动这么支持啊，有没有心里很感动？ 啊，不容易，我知道不容易。其实那个大戏节啊， 嗯， 对大学生戏剧节，对年轻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历练。 嗯， 不管是艺术上的创造性、艺术创作、艺术想象力， 嗯， 创造性的一种磨练和展示和锻炼，同时是对一种集体生活， 嗯， 还有克服集体生活的集体从事一个工作，因为戏剧是一个超级综合的一个艺术， 嗯， 它背后要很多艰苦的工作和劳动才能完成， 嗯 嗯、我们不能看前台，看前台很美丽、很潇洒、很漂亮、嗯，其实背后都是辛苦的、艰苦的工作。 对对对。 所以一个剧组能完成这一台戏，它台前幕后， 嗯， 既是体力的艰苦的劳动， 嗯， 又是想象的艺术的创造， 对， 那是很不容易的。 嗯， 所以人年轻的时候能够完成了一台戏的表演，如果做得很出色，那是影响他一辈子有可能， 哦， 影响他一辈子，对他个人的影响是很深刻的。嗯， 对， 大家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所以大学戏剧节实际上在锻炼很多很多年轻人的一种能力。 嗯， 你比如说他那么年轻，他能够管理一个剧社， 嗯， 能够组织一台演出， 嗯， 那他将来能力是相当不错的。 对对对， 他在剧团当个团长，我看也没多大问题。 真的是，你看人家管理的可是个100人的团呐，对不对？现在很多剧团都没有这么多人。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们的钱怎么来？对， 学校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对， 学校钱也给啊。 对，因为要培养学生们多方面的发展，就要去支持他们。我们反正我们老师是这样跟我们说的 啊。反正你们就是钱都是 他们也不 你们没操心， 嗯 啊，你没有出去拉点什么赞助什么的。 没有没有，这个不需 要。不需 要。我们学校我们老师说就是嗯，你们有梦想，我们老师支持，学校也会支持，大家就一起去向着那个劲儿去发展那个。 哎呦， 这是什么学校？ 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刚才说话的这个姑娘来自于重庆邮电大学怡通学院。哎，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用事实说话，你们学校做的这些事情，就是我相信听到的很多人都会对你们学校觉得，大大的竖个大拇指点赞啊。所以对，所以我们再来跟那个思涵聊一聊啊，因为思涵你在创作上面，因为你是在这个戏 曲 学院， 嗯， 这个各个方面的 支持更大， 支持就是更加方便了，对吧？ 嗯，对，因为本身我们这个画壶包括那个另外一个戏曲剧目陈显窥梦， 嗯， 其实最初就是来源于我们学校举办的2017年度研究生跨系部联合创作剧目，就是专门是， 哦， 因为我们学校就是本科会有那个比如129戏曲节， 嗯， 然后研究生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节，就是让我们就是每个系的同学，因为我们学校有专业的有导演系， 嗯， 然后戏文系、表演系、舞美系、 嗯、 音乐系，然后就是这些就各个环节吧，演出的都有专业的这个戏部，然后让我们一起来做成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等于最初一开始就是在学校进行了首演，然后这次演出来，然后除了有组委会给我们的资金支持，还有学校也给了我们资金补助。 哦，哎呀， 从学校又从师资上面，然后学校的这个平台的搭建，包括资金方面， 嗯， 都给了学生很大的支持。 你说就在这样的土壤下，怎么能不成长出这些文化的大繁荣出来啊？真的是。哎，杨老师啊，我听说你们这次戏曲节还弄了一个什么叫刺猬旅行，是干啥？ 嗯， 这是一个什么活动啊？ 他是这样，是想把那个大学生金刺猬戏剧节的这个整个平台， 嗯， 这些年的一些活动，一些， 嗯， 出现的一些成果， 嗯， 就传播出去，推广出去，就想扩大它的影响。 嗯， 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金刺猬更多的象征着一种大学生的一种戏剧的精神，我觉得， 嗯， 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传播。 嗯， 精神传播让大家知道在这个平台上你有梦想， 嗯， 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就能实现， 嗯，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意思。 哦， 主要是走出去让那个北京的那些老师还有大学生的志愿者一起到全国各地大学去做一些讲座，跟大家交流，看看外省市的大学生们创作的一些剧目，完了跟大家沟通沟通，主要做这样的活动。刺猬旅行嘛。 对对对， 今年都走到那个甘肃去了。 哦， 走得远的走西部去了。 哦， 我觉得西部可能更需要带去这些文化的资源， 但是他们甘肃啊那边西部已经来大学，在北京参加过好几次了。 哦，就是他们的作品。 对，我们那个参加金刺猬的，哎，新疆来了没有？ 嗯， 新疆倒像、哦、好像就新疆没来 啊、哦。 对，基本上每个省市都来了。 哦， 每个省市的， 嗯，好，这个 内蒙都来过好几次。 内蒙那边的。 对，什么那个根在草原吗？我刚刚看 到。对，根在草 原。嗯，那所以我们也请几位啊，也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创作的这个经历。思涵刚才说到了，这个剧编剧是他来创作的啊、 嗯， 就是当你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或者有了这样一个作品出来了以后。你去是你如何去组班子，还是说你是有导演给你一个，就说来我约你这个剧本啊？ 没有，其实我们其实、讲起来就大家都会有那个，比如编剧、导演有这些分工，但是其实大学生做戏，其实他和外面剧团就是分工没有那么明确。 哦、 就比如说我是编剧，但是这次就是、其实还就是有协助，就包括有一些制作方面的事情，其实都是就大家一起参与。然后我们当时其实就是学校刚启动这个项目，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因为我们的演出的那个团体是我们的研究生会演出部、 嗯、 我们学校等于是有这么一个部门，然后我们就想，哎，要不我们演出部也做一部戏，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就我有个这个剧本，然后觉得那个容量也合适，然后我们就自己就是去等于是拉就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就一起做戏了。 哦， 是这样， 就等于说学校发布了说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项目，然后你们自由组团， 对 对吧、 嗯、等于就是学校也是让我们自己就是在此锻炼我们的那个各个系的就是写作的能力啊，一些、 啊、 就是老师他只是给我们保驾护航，其实基本上还是我们自己来做、 啊、对。 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参与这个比如说做戏，就是那个自己做一个编剧什么这些的，有学分的支持吗？ 典型的学生思维、哦、 对对对，但是我们没有，但是就比如说我们学校导演系他们有那个艺术硕士，就他们毕业是必须要导一部剧才能毕业、 哦、 啊，但你们这个不是， 就是我们就是 演分，他们 对， 要 有一个剧本 啊、 哦、你写了个剧本演出了，那 对 对 对, 对、 哦、其实对他们的学业也是有极大的帮助的， 对对 对, 对， 是实践呢、啊、 这都是成品啊， 这戏剧都是实践的艺术，戏剧不能在课堂上学出来的， 嗯， 戏剧必须在舞台上学出来， 嗯，对对， 必须在舞台上锻炼出来，实践出来， 嗯， 不管你是编剧、导演、舞美、音乐、唱腔，不管你是哪一个、 嗯、 哪一个部门、 嗯、对对对， 都得最后在舞台上大家一起合作、 嗯、 实践创造出来， 对， 这他就是特别重实践的艺术， 没错。那你看啊，像这个思涵，他正好是这个学这个的，他干了这个呢，也是顺带手的，自己的成绩也就提高 了。 对，那我们这连团长啊，你这个学物联网的，你这学这老搞话剧，有没有耽误主业学习啊？这个？ 没有啊，我们专业课都是在白天上课、 啊、 然后晚上的话就是老师会抽出他自己的时间，然后进行一个、 嗯 系统性的教学，然后如果说你有课、 嗯、 晚上你也有课，那你就去上课、 嗯、 然后跟管理人员请假就可以了、 哦、 对，就是大家的一个兴趣爱好， 哇， 绝对不会去影响自己的专业知识， 哇 哇， 你看这是年轻全靠体力撑着，就白天上课晚上来排剧， 对， 所以哎，我特别好奇，你像你们100多个人的团，那你们平时是会有演出吗？外出演出，还是说就在校内？ 是经常在学校演出吗？ 嗯，是这样，我们学校里它就有，嗯，比如说是迎新晚会呀、啊，就会有我们演出的机会、 嗯。 还有主要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戏剧节。 哦，你们学校自己也有戏剧节？ 哦、对，我们学校自己也有戏剧节。 嗯。 然后这个期间段的话，我们就会，编剧，然后在学校里演。然后有的时候就像金刺猬大戏节，这是国家级比赛嘛、 嗯。 然后一些省市级的比赛， 嗯、 我们。就是我们的申请老师也会跟我们去报名参加，然后大家一起出去比赛。 哦、 嗯， 哎，所以在大学里面，如果没有参加过一个剧团来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的话， 嗯、 真的是非常可惜。 对，就是那种参加一个团组啊等等的、 啊、 去锻炼自己啊。 对对对。 哇、哦，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棒，你们我觉得组织的，而且连团长啊已经成长为了杨老师说了，你这毕业以后直接可以不用搞，先不用搞物联网。别开玩笑，哎，杨老师，跟我们说一说，这一次来的还有哪些剧作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 这次来的 你可以想一想 啊，我觉得我看一下哈，我的眼睛、 啊、有很多的作品， 名字我不太 哎，我那我们 咱杨老师看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剧组的名字，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 叫什么？ 叫北京大学说不准明天就解散了剧组。 对， 这是个什么？这是哪个学校的？ 一个独角戏还是一个？ 哦， 一个人的编剧、导演、表演是他一个人， 所以说不准 他这个剧名叫一个剧本。 哦， 他就。表现他这个在写一个剧本写出来过后呢，他不知道怎么往舞台上搬，怎么导、嗯、他不懂，最后就自己来做吧、嗯、全部都是他一个人的，他就表演那么一个过程，一个人的独角戏。 哇、哦、 这是在北大、哦、这个在北大这个巨星大赛的时候 嗯， 涌现出来的。 哇，独角戏非常难。 对呀、啊，一个人， 一个人独撑 又演，还弹吉他唱什么全有。 哦， 一个人的独角戏。 而且北京大学肯定没有表演系，他肯定是业余来做这样的。 我跟你说，关键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北京大学的。 嗯， 他关键是以北京大学学生给自己起的剧组名字叫北京大学，说不准明天就解散了。哎，对，关键学校还把他给推出来，让他来参加大戏节。 因为北大每年四五月份的都有一个巨星大赛。 哦， 他是。北大的各种各个系的学生， 那 他北大有艺术学院， 嗯， 但是他那个艺术学院，他并其实人不多， 嗯， 他各种专业， 嗯， 包括各种各样的专业，文科的、理科的，包括哲学系的，特别喜欢创作， 嗯， 自编自导自演，在那个北大那个剧情大赛上，他每年都有很多剧目，北大 有很多优秀的 剧目活跃的，对， 出现了，好， 就从他那个名字也能看出现在年轻人的这个思维 对 多活跃， 这个对，要咱不敢起。 大戏节的剧目又有一个特点， 嗯， 就是大家敢想 啊， 敢想，嗯，你看他那个这个剧目当中，我发觉真正写自己生活的并不多， 哦， 他完全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 哦、 敢去想象、 嗯、 敢去想象、嗯、大胆的去想各种各样生活、和原创的特别多， 嗯， 完了过后直面现实的也比较多， 嗯， 他这一点好像比我们专业剧团还放得开， 还要放得开、啊、 放得开，因为 初生牛犊不怕虎， 他还可以，你看这样的剧名专业院团他就不会有，是吧？ 哎， 对不对？ 那我还想我看看啊，我这里的拿到的几个我特别感兴趣，比如说我看到的叫什么叫抓壮丁， 哎，这就是一个、这就是我们的唯一的一个老的四川的方言喜剧。 哦， 当年是解放前的时候， 嗯， 解放战争的时候，四十年代的时候， 嗯， 那个老的那个老一辈的那个吴学， 嗯， 吴学，你有没有印象？ 嗯， 还有对，还有一个叫陈格， 嗯、 陈哥，陈哥、 嗯、 对，叫陈哥。南征北战有没有印象？看过南征北战吗？ 嗯、南征北战肯定 看过吗？ 对对对， 那个演的那个军长， 嗯， 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就是那个陈格， 哦， 就那个人叫陈格。他和那个吴学是我们文化部后来解放文化部的领导，他们一起创作的叫抓壮丁方言喜剧，是讽刺四十年代，当时的是个反映现实的作品， 嗯， 讽刺国民党， 嗯， 四十年代是国民党抓壮丁、 嗯、哦，这样 打内战抓壮丁的、嗯、讽刺那个他们跟当地的那个土豪劣绅啊地主啊， 哦、 嗯，剥削压榨、劳动人民、农民的那种讽刺喜剧， 哦， 那个喜剧很经典呐、 哦， 四川方言。 很 有意思啊， 对，非常有意思。 那他们这个是原班还是改编？ 嗯，他们把剧本略微动了一下，但是还是基本上是原作。 哦， 原作表演的有模有样。 哦， 欢迎你们去看看，因为那个戏好多年没演过了。 哦， 只有电影留下来了。电影在舞台上多年都没人演过，几十年没人演过。 嚯、哦，这个真的是 演搬上了演了。那是个、应该说是四十年代留下来的一个。经典的讽刺喜剧、方言喜剧、在四川。 好，这个也是真的 惊喜啊， 难得的一个机会啊，由年轻人把他们给翻出来。 因为我是重庆人，也是过去也叫四川人， 哦， 所以对那些方言太熟悉了， 哦， 好多台词我们都能够说啊。 哎呦，所以你当时看到的时候可、这个很兴奋了啊， 很新鲜。 哎，那这几个像一个剧本，包括刚才说的那个，还有抓壮丁都还没上演的是吧？ 对，没有呢。 嗯， 前边只演了一个古希腊悲剧《安迪戈列》，看那演了一个演了画 壶 的小城昆曲， 嗯， 还演了一个体育大学的那个根据小王子改编那个《四十三次落日》， 嗯， 那个有点现代的一个剧场， 其他的都还没有演。 对，还有一根在草原内蒙的演的，当时写的是草原上的一个当下的故事、 哦、 草原上怎么那个草原怎么开发草原、 嗯、 草原人民怎么富起来、 嗯、 你是办工厂呢 还是是搞旅游呢，搞文化旅游呢？ 这是学生们的作品啊。 对，创作的这样的很现实的作品。 好现实。 像这样的现实作品，你在那个专业院团里边从那个文本创作上也很难找到的，对吧？所以在大学生戏剧里头，他就能开脑洞，可以放开了去写。这是他的特点。你演了这么一个戏份，后边还有好多呢，前面才演三四个呢，后边大量的在后头，就好精彩的。 好戏都在后头， 在后头呢， 好戏都在后头。所以我们今天就把有一些就是时间关系，我们点到为止啊，都说一说。然后我看一下，还有以讨论个体成长背后感受的什么肢体剧？ 对 啊，那叫 是 长 还是 长还是长？ 长， 这叫 长的 长， 长 成长的 长，成长的长。是北京的吧？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青年政治学院的， 对对对对， 是一个肢体剧，通过肢体，通过当代剧场的肢体来表现人的成长。 它是没有语言的吗？没有台词？ 对，靠肢体，所以它的要有恢复的想象力，要有现代剧场的一些理念，要有光色这些东西来表达。 还有一 个， 还有部作品叫《星海》，说是它是什么表现无穷想象力跟求知欲的，是吧？ 哦，那个有点哲理剧的意思。 哦， 它是还有一点穿越的，是像未来多少多少年以后，多少年以后， 也是一个开脑洞的剧。 对，多少年以后，有两个年轻人来追问我们过去。我们人有城市吗？我们有人类的什么什么什么吗？就是多少年以后，再来回头再来追寻这个今天的生活，这个想象还是很奇特的，还是蛮有意思的。 对， 好， 有点科幻的意思， 就叫未来版《盗墓笔记》回到未来以后，就来挖掘我们现在的生活啊。 对对对， 哎，还有上一年获得金刺猬奖的这个剧， 对，四川大学去年他有一个音乐剧非常棒，叫《你好青春》，获了金刺猬奖。好，第二年他就有个特权，可以直接来一部戏都看参加，不用评选了。我们开放了这么一个特权，所以鼓励获了金刺猬奖。第二年你可以直接来一部戏， 他们就有一个免票的这个， 就叫免试 的，直接直来参与，因为竞争很激烈嘛，你可以直接来参与嘛。他们这是一个侦探剧， 原创悬疑剧，叫 W 悬疑剧 的离奇死亡。 对，你看那名剧名都很那个， 所以由这十四部作品 对 来角逐最后的金刺猬。 对， 什么时候会公布这个金刺猬的得主啊？ 得19号吧。 得19号才会 演完了过后，当场评委老师们只要看完了就赶紧要评选出来， 要评分。就是那你比如说是这样，就是这些作品不是都现在都在这展演吗？ 对， 在这展演，你们会有一个就是像一个颁奖晚会一样的形式吗？还是怎么着？ 最后有个颁奖， 就有一个颁奖会，所有 19号有个颁奖， 有个颁奖，所有人都会去。 颁奖，对 啊， 很热闹的每年。 那这个这个颁奖的时候，观众可以去吗？ 可以啊， 也可以去， 满场的观众啊， 哦， 满场的观众，还有表演呢， 哦，哎，这个我其实挺期待的，到时候看看来怎么样， 哪部剧？ 对，连团长有信心吗？啊， 有， 还有今天还有思涵他们的作品都在这期这个争夺之列， 对 吧？哎，你听了这么多以后， 每年就一个金刺猬奖还是不容易的， 真是啊。我们说两位同学听了这么多以后，有没有特别想要去看看哪部作品的冲动和欲望？ 那个要解散的， 那个就是要解散北大的那个是吧？特别想要去看， 对， 就是这个 从名字上就赢了，名字上就太新奇了，这个名字。 好，今天呢非常高兴啊，我们请来了杨老师，也请来了两位年轻的戏剧创作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介绍了2018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而且从他们的表述当中，我们也听到了现在正在蓬勃发展的大学生的这个戏剧的这个事业啊。我觉得杨老师应该是最开心的。 对，我们的中国的，说明你看中国的戏剧，看中国的戏剧现状，虽然在很多很多二三线城市戏剧还没有待发展，但是你看参与的人全很年轻很青春，就充满了未来，就是中国是正在往上走。 好， 整个的戏剧活动，你年轻嘛。 对对对，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再次感谢三 位 做客节目，谢谢你们，谢谢。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静乔，接下来是听听唐耳朵， 欢迎您继续收听。